分了，离不了玉露不还寒，不共戴。要有人要陪君千里共 连长，乌清华的情绪怎么样？ 思想上触动很大，他们班给他做了不少工作，我刚才叫人找他去了，打算再跟他谈谈。 好。 报告，清华，怎么样？思想上还有什么想不通的？ 连长，党代表，我想通了，打叶林寨我是犯了纪律，领导上批评我，同志们帮助我都是对的。连长，党代表，以后我再也不犯纪律了。 好。 清华，你看这是什么？ 这是我那张卖身契呀，它就像椰林寨后面那座黑石山一样，压了我整整的13年呢。 清华，同志。 啊！ 您听到的是丁晓军、张平、张建峰演唱的现代京剧《红色娘子军》当中的唱段。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京剧前辈艺术大师裘盛戎在《老板杜鹃山》当中乌豆的一段唱。